喂，好啦，又翻嚟第二次嘅电影率先睇， 知电影后话， 电影后话史啤酥 之特殊回顾， 系啦， 西方极乐太爆太太空舱， 你话点就点啦，你系导演，你话点点噶啦， 哇，系咪啊？而家讲啲咁嘅嘢啦，而家讲啲嘢，头先上回提要咧，就阿虎咧，其实就对呢套戏啊。即没有什么好感嘅，即勉为其难咁样，即因为可以吸引佢嘅点唔多啊。戏名又古怪啦，卡士上呢又有呢个 TVB 感觉啦。好啦，咁跟住即到上映嘅时候呢，咁样咁我当然仗于大家朋友俾飞佢，咁我又唔使俾钱咁咪睇下囉咁样。你都唔急于睇啊呢套戏，讲真係咪嗰阵 时。唔係啦。 因为我哋宣传其实都做得好长嘅，讲真。 係啦。 即由套戏名之后开始到拍完，大家都其实对套戏特别演员比喻我就係佢哋对套戏其实好有期待，即係特别阿 Bob 啊、大师林敏聪啊、阿聪啊、张继聪啊、Baby 啊，佢哋即係大家，因为大家都喺呢套戏度试咗一啲不一样嘅嘢。即係呢套戏其实喺今年常规嘅，或者唔好用常规啦，即係比较寻常嘅喜剧里面，少见一个咁嘅卡司，甚至呢个卡司系第一次见啦。大家 咁嘅配搭系第一次咯， 配搭第一次啦。咁跟住同埋个走嘅路线，即系哇，都五条线喎，讲真，五条线互相走嚟走去。 我都几佩服，我都几佩服今次咧，你咧就系、是、我哋以前都试过啦，一啲贺岁片咁多条线嗰阵时咧，搞到乱七八糟嘅有阵时，即系。 好嘢喎，喺佩服我擦攞擦攞少少鞋之余，就先再擦到，喂，记唔记得嗰镬啊？ 记得之前嗰镬， 记得嗰单嘢啊？濑晒屎嘅咁样，再讲啦。如果仲有机会，电影后话就再分享 我哋一啲电影嘅地狱式嘅一啲嘅事情。 系啊，我哋就喺地狱度 挣扎咗好耐噶啦。 咁到自己而家真系做导演啦，咁样嘅时候，其实。 处唔处理到呢啲咁嘅事呢？ 喂，我讲真冇得处唔处理㗎，讲真我。 係一定要食咗佢㗎。 新导演。我哋两个新导演，虽然我个拍档吴汉邦导演佢已经系好有经验。其实喺现场上好大量啊。好大量嘅问题由佢去处理。我其实只不过喺创作上。 協作。 協力㗎啫。 好。 因为好多时我因为我主写嘛，我自己写晒一个剧本嘅时候。亦都系改编啦，即系我只系将我个人想玩嘅嘢尽量投放， 尽量塞入去啫，尽量塞入去主桥里边啫。 因为我实在唔知道，班演员 点谂， 会唔会同嗰个角色产生到一样化妆，或者产生到一个好嘅效果嘅？其实即系好似柏豪，系咪我哋专登因为呢个角色而走去揾柏豪咧？其实我就睇埋，即系唔系。因为好难嘅，佢里边书里边向西书向西嘅小说里边嘅人，好忠诚，就系我哋平时身边嘅人啫嘛。 系啊， 咁好草根或者好贴地好咩？好啦，阿 Bob 咁样，即系阿 Bob， 佢其实佢个人特色好浓郁噶啦，已经好厚噶啦。 佢一出嚟已经唔系普通人嚟。 佢改变咗书里边原本个角色，即系瑞昌嘅角色嘅系啦。咁阿聪又系嘅，佢自己哇嘅个人创作力好强，甚至 Baby。即系咁靓仔嘅人，咁靓仔同柏豪咁靓仔嘅人落场，其实即系我嗰阵时都系担心，即系笑唔笑得出咧？即系其实即系如果你单靠即系可能笑喜剧演员方面 ，Baby 同埋阿柏豪都唔系好算系噶嘛，佢哋偶像类演员啊嘛，即系佢靓仔 系， 当然 Baby 都有 ，Baby 都有，因为 Baby 有少少，其实每个人都有少少嘅，每呢度每个人五个主角其实都参演过喜剧电影。 系啦， 系啦，咁其实狂舞派都算系嘅，即系七娘，即系 Baby 嗰阵时做得好好。好啦，柏豪都中间有魔女神探扮基奇咁样都系，咁所以其实大家有个底。好啦，但我就系新导演，我去面对嗰阵时候就唔知佢哋会产生嗰个化妆系变咗咩出嚟，同埋有时喜剧就会担心就系互相大家你来我往啊嘛，大家交波，大家困出嚟咁样。咁好彩就系、是、我拍嗰阵时，我好知道呢班演员困得好精彩，困到好多嘢出嚟，困到好多我预计唔到嘅嘢出嚟添。好啦，但系就我冇得喺嗰一下就系咁掉晒出嚟俾观众睇嘅，即系所以就出现咗我哋宣传嗰阵时就做咗好多咧，再另外拍嘅片，好似阿 Bob 去问人借钱啊，阿聪上去时钟酒店度偷拍啊，咁样呢啲不断做细嘅，即系我唔知嗰一个月。 专登造势，其实对于观众嚟讲，我哋而家多咗一位， 我介绍下先，系入咗嚟啦。 唔系我系观众，睇完 阿伟咧就系、是、其中一位客席嘅嘉宾啦，即系佢又系呢个电影业界里边都工作者嚟嘅。咁咧就系啦，你又有睇，系啦，观众即系系啦。而家就可以听下啲观众啦，嗱，因为阿虎就好明显就针对我，好镬镬都唔支持呢套戏，点都唔支持先，我未知道佢最支持嗰个 point 喺边度出现。好啦，即系宣传嗰阵时候，你哋点睇咧？嗰阵时对呢套戏， 宣传嗰阵时啊，我觉得正如你头先所话啦，你拍咗、都叫咗好多嗰啲 五六七条啊，真系， 不如拍咗好多 每个角色一条， 睇哇！咁套戏哇，点解好似有好多唔同嘅片，但系同套戏到底会点样咧？ 系咪 到底睇下会点样咧？即系有啲奇 再 confuse， 其实再更加喂系点噶？玩咩噶？呢套嘢 系啦， 咁不如探讨下剧情先啦。 诶，未到，我哋睇下宣传先，因为要等阿虎睇下，讲下佢宣传，我哋做得好唔好嘛？我想知道我哋嘅宣传其实能唔能够令到。即系观众吸引入场，呢、這个就系我可以检讨翻之后再改进嘅地方。 之后嗰一波咧，嗰一扎片咧，系好有力嘅。 嗯， 即系我哋电影有一句说话咧，就话喂，如果你唔可以靓到尽咧，你不如七到尽。即系话喂，我系呢、這个，我系呢条路嘅，我就做到极致。我做到極致就係話你 confuse 啊，我咪令到你更加 confuse， 更加好想去睇下咩一回事咯。 阿虎，你真係好憎我拆到盡，你頭先用拆到盡呢個比喻喎。 呢個比喻係之前網上面好多人講㗎，喂拆到盡頭便是型啊！ 咁电影你其实嗱，你唔可以靓到尽就拆到尽，即系我哋肯定唔系靓到尽啦，即系话我哋拆到尽啦，系嘛？ 喂，你要咁， 镬都系你边边噶， 真系要咁样讲噶， 即系。但系都正，两个嘉宾原来系咁对立，我都冇谂过，以为你唔系单党咩帮我，原来你系敌对嘅，系嘛？喂，咁其实嗰阵时心中即系呢套戏嘅分数有冇加到咧？即系 有嘅， 有加到，即系 当然有啦。 好似过瘾，即系有过瘾感觉嘅， 因为。嗱，你越俾得多呢个疑问咧，其实当然唔系一个哇完全系唔合理嘅疑问啦。即系你好似去一啲睇一啲解谜题嘅书咁样啊。即系你要吸引个观众，你当然你每一下要俾牵示佢，亦都引佢入去睇，亦都引佢去继续睇嗰本小说落去。咁呢个系一个marketing 应该要有，同埋一个我哋作为一个创作人应该要知应该要做嘅嘢嚟嘅，其实。 今次因为宣传我哋公司团队其实都出咗好多力，即係特别喺拍呢啲去创呢啲，即係希望其实都行返而家，因为我哋套戏又冇咩需要即係铺天盖地嗰啲呢，反而喺网络上宣传有多啲年轻受众或者系网络群众上面佢留意到套戏，其实我哋当赢㗎啦。你见今次其实我所知就係我哋买啲海报位啊灯箱位其实少咗好多，反而用咗啲资源去拍呢啲。咁唔知会唔会得，因为我哋本身都宣传嗰阵时就係我哋本来嘅影期8月10号嘅。我哋压后咗添，即係本来喺暑假中我哋会上，但係因为嗰个排片嘅问题之后，我哋其实退翻咗就9月7，即系我哋喺暑假后出。咁我哋嗰阵时都有担心，咁反而就系话堆片好似反应几好，即系阿 Bob 或者阿聪嗰条过百万嘅，其实点击170几万，咁好厉害嘅。 系咯， 咁但系个宣传片厉害，咁我作为导演我自己嘅，耶掂啦，即系我冇呢个感觉，我会觉得大佬。上正常嗰阵时， 先系真章， 因为免费睇噶嘛，网上啲片免费噶嘛。但系喺如果可以咁储埋，令到多啲人 知道呢件事， 知道呢件事，但系佢知道嗰下啊冇未上，就会冷却，系啦。咁啊，等到9月7号真系上啦，或者之前其实我哋仲有做咗一场优先场嘅，咁个优先场经过优先场啊，我又安心，因为嗰下我真系。第一次面对观众，我专登 嘅反应，你 嗰张戏飞我仲喺度，即系8月18号优先场， 系 夜晚9:55，系啦，喺个 The Grand Cinema，好啦，即系嗰班嘅观众，即系第一 批真金 白银啦， 佢中唔中意咧？咁样 即系会点咧？嗰、那个哇，嗰、那个真系行刑一样啊！专登我专登就 系、 是、我本来要借票嘅，但我自己去咗先，即系同观众一齐买飞，我入去睇下听下，即系观众究竟哇！如果如全场都冷静咁样。即系咁，我就觉得死噶啦，判咗死刑。咁但系，嗰一日 有笑声， 嗱，我就讲下你哋睇睇啦，即系我唔可以代观众啊，我自己就喺客观咁样记录咗啲嘢。你哋啦，你哋到上画嗰阵时睇啦，第一次真系入去睇啦，你哋嘅感受系点样咧？ 你讲先， 阿伟， 我可以讨论剧情啊嘛，即系可以爆雷啊 嘛。唔系爆咩？唔系我就唔系都话你应该你而家睇，即系你睇咗套戏， 系啊。 咁你睇完套戏之后嘅感受系咩啊嘛？即系讨论剧情里边一啲要抽清我嘅，你可以后话嘅。即系你就睇完之后觉得点啫？ 俾个总结你睇下先， 俾个总结啊！啊，我觉得套戏即系譬如套戏系好讲嗰啲香港嗰啲住屋问题啦。咁但系一个系一个好狂想曲嘅方式去探讨呢样嘢啦。咁都系有趣嘅，系啦。咁香港系少见嘅。咁其他嘅演员啊，咁有啲譬如有啲阿波啊，或者张 喂，唔好勉强啊，喂，我听到呢一秒我都想散喎，已经好明显你唔系好中意套戏，直接讲中唔中意啦，即系咁，其实唔使咁嘅，即系我啱，虽然我一有刀又有天拿水喺手，但系你咪大胆啲讲，即系中唔中意啫嘛，睇完阿虎嚟， 我有机关枪，机关枪， 阿虎你讲先。 嗱，就咁嘅，我咧我扮佢， 你哋真系虚伪， 扮佢 虚伪。 嗱，一睇完即系入场睇到中段咧，有八十分，因为真系笑到嘅。 嗯， 你作为一个笑，即系作为一个喜剧片啊，最紧要都系引到观众笑，即系我隔篱啲观众都笑嘅，系有嘢，系嚟到嘅。 Yes， 系啦， 系好，跟住啦， 吓 八。 冇拔喎， 中间睇咗八十分，跟住咧个 唔系 之后跌啦，系嘛？ 唔系到后段咧就唔系我嘅问题啦，我就系有啲位咧笑嘅位咧同我嘅位，即系周围嘅观众咧笑嘅位同我笑嘅位唔同。其实 就唔系你嘅问题， 系我自己问题啫， 系你嘅问题， 系啦，我嘅问题啫，系啦。因为 反而后段你系咪觉得深度唔够啊？即系你系好高深嘅，你系比较笑一啲咧，需要思考再思考嘅，定系你话直接你中意？因为后边其实后段系更加疯狂啊嘛，后段疯狂同埋动作多啊嘛， 系啦， 硬滑稽啦，我所讲，即系前边有多啲 前面嗰啲铺排，我中意多啲嘅 问题多啲，系啦，系啦，好好。 前段开始嗰阵时，即系开始 set up 紧呢个世界嗰阵时，都系 OK 嘅。即系可以自己睇落去嘅，咁样睇到后尾开始几条线冧埋一齐，开始好似有啲惊险嘅场面咁样，之后就觉得客套笑话唔讲啦，之后觉得有啲 原来客套笑话嚟嘅咩啲， 系我都唔系好知， 之后就觉得唔系好啱咯，嗰、那个即系 逻辑唔啱啊， 嗰、那个感觉啊。 感觉唔系好啱，变咗啊套戏系咪变咗啊？ 系啊， 哦， 系啊，即系睇到呢度又觉得好似系咪当紧另一套戏嚟睇，或者定系会变咗咁样嘅发展嘅咁样，亦都冇咗好多嘅笑料喺度啦，因为开头好笑嘛，咁后边又冇得笑，又开始当佢好似好认真去，好似好认真去将几条线插埋一齐嘅时候。俾唔到嗰个感觉，我哋观众即系 嗰个感觉系 需要我哋好认真去睇嗰时 候。哦，即系佢开始喺 第好似变咗另外一样嘢啊！ 观众嘅要求果然系难以服务住，因为咧笑但系唔得，但系认真，因为想你认真。OK 嘅，呢个都系我哋嘅迷思。其实而家我又讲翻，即系你哋感官系完全正确嘅，其实。即系套戏，其实因为由于佢由小说改编，其实我哋嘅改编嘅即系个方向啊方针，其实因为本书里面讲咗呢几个角色个背景系一模一样嘅，即系我哋冇大改嘅，完全。只不过有时就系佢唔够料嗰阵时候，我将特别系紫轩周柏豪，佢系将两个故仔合埋。即系其实佢系一个去纽约嘅人，咁喺书里面呢个去纽约呃女朋友去纽约嘅人，其实佢喺差馆见到女朋友，原来应该第二个就完咗啦个故仔，冇下文嘅。咁另一个故仔就话佢鍾意咗楼上卖汤嘅呢个一楼一之后，嗰一楼一拒绝咗佢之后又冇咗下文㗎啦。即係就所以将两个头尾咁样连接埋变成一个故仔，即係呢个就係个方针。好啦，但係发现咗好多角色呢，其实佢都冇后话，即係甚至呢班角色产生咗问题之后呢，之后 冇去解决嘅。 冇解决嘅。咁我哋就去諗 要佢解决。 如果解决，如果佢哋再做一步，同埋亦都将呢班人摆喺咗同一个太空舱嗰度，佢哋有呢啲问题，而个问题大概都系因为佢哋没有一个容身之所，冇一个安乐窝，佢哋想有一个安乐窝而构成咗好多问题嘅发生。好啦，最后尾就系话，喂，阿伟讲得啱，即系后边点解会有一场咁离谱、咁黐线嘅疯狂追逐咧？咁样，咁呢个其实就系我哋两位导演嘅就系嘅任性啊，或者系我哋觉得，因为我哋实在如果系正正经经咁继续落去咧，成套戏实在调子，我哋会觉得太闷啊。因为前面嘅笑位咧，其实来于都系口水啊嗰啲啊嘛，而我哋想喺节奏或者剧情上啲。结构上都有一个冲突啊，嗰啲时候，其实即系后边对撞啊，大家互相竟然炒车啊，嗰啲其实都系我哋想，系啊，嗰啲系我哋更加想摆落去，因为我哋需要做到一个结局，就系希望所有人都死晒。 嗯， 因为最后尾其实呢个系反而我真系落笔嗰阵时已经谂到就系要。其实活着是未必是 好的。 好的。 嗯。 即是不是叫第一事实，而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如果生活得不开心的时候，绝对西方极乐可能是一个解脱。即是我想呼应西方极乐这四个字，即是佛家里面、为什么我们永生啊极乐啊是那里更加好的呢、原来人间就是地狱，我们就是受罪。即系呢一个系后来我觉得，但系呢个 系 好可怕噶嘛。当一套戏你话俾喜剧啊，竟然同我讲呢套系喜剧，咁但系我真系忍唔住，即系既然我哋大提即系西方极乐嘅时候，我觉得系讲呢样嘢，其实就系悲剧。我哋喺中间泪中揾出有咩值得苦笑嘅嘢啫嘛，喺而家呢个香港， 冇错， 系啦。咁所以后面嘅奇特啊嗰啲嘢，其实就。我哋嘅任性啊，同我哋想达到最后尾，即系我哋呢套戏都几奇怪，或者几多谢老板啊，各方去容纳或者系容许我哋玩到最后，玩到连 credit 我哋仲玩紧， 系啊， 都唔肯收手，即系玩到最后一秒噶，我哋真系，即系你套戏完咗之后，仲有个 credit。嗰、那個 credit， 我嗰、那個先系我真系个人 想要嘅嘢啊嘛，系啦， 唔系真系争取翻嚟， 系。 即系嗰度要用钱拍嘅嗰啲，唔系求其喎，专登 book 个厂喎。咁但系我有时咧即系，哇，会唔会有人即系，喂，点解要搞嘅？可以冇噶嘛，可以冇。但 系 我觉得冇咗就冇咗成套戏。而家我而家想达表达呢件事， 冇咗个味，即系冇咗你想要嘅。 真系成班人当去咗，话俾你听，其实个古仔再睇啦，就系、是、哦，原来呢班人受紧苦嘅原因系乜嘢？ 嗯， 而佢哋而家觉得唔受苦啦，开心啦，但系众人。以为喺套戏，你以为佢系胜利者，得到最好嘅嘢之后，其实你哋香港人真系仲系一个挨紧或者系受紧呢个苦难嘅阶段。咁呢个系我创作啦，我掉出去啦，就唔知嗱，你哋作为观众，你其实睇唔睇到咧？即系你哋会睇到啲乜嘢咧？ 想问一下嗰个结局咧，都有啲 confuse， 即系有啲唔明，即系譬如你话希望头先你讲话希望。全部角色都死晒噶嘛？ 系啊， 咁咁我就睇到结局之前，阿林敏聪咪会送咗啲嘢俾佢嘅，送咗墙上嗰啲石仔俾佢，跟住成栋嘢咪冧咗，应该系冧咗嘛，得放黑咗画面。 系啊， 咁就咁之后咧，阿欣怡同埋张继聪又走咗去睇到嘛，咁呢度就完咗嘛。 系， 咁我呢度又就有啲问题，就系问，咦？如果喺嗰度黑画面完咗，就系我以为嗰度会完咗啦。但系跟住又张继聪同阿欣怡去睇楼嗰度，又好似又喺度开始紧一样嘢嘅时候，呢度完咗。咁你其实嗰个用意系点？ 个用意？ 哇！你唔明啊，竟然 唔明啊？ 系啊， 不如我解释好唔好？ 系咯，阿虎你睇 啦。因为咧，佢讲紧咧系一个活着受罪啊。佢头先讲，咁阿张继聪应该就系做呢个猪八戒啊嘛，系咪？佢咧就形容紧港珠啊，港珠生活喺紧喺呢一个苦难嘅社会上面嘅时候咧，继续喺度受罪，继续营营役役，但系咧嗰扎人已经去咗西方极乐咧，享受呢一个脱离苦海嘅美满嘅成果。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完美嘅结局，即系话反映翻现实呢个香港，就话有一班港珠，就我哋成日话港珠系咩啊？成日喺度营营役役，跟住就逆来顺受。咁就猪八戒就系形容呢班港珠继续喺度受苦， 好嘢，华富， 亦都对比翻呢个西方极乐嘅呢一个名嘅意思啦。 即系呢个未，即系你嘅睇法啦。 我自己解读 系啦，即系我觉得阿伟嗰个咧，你啱嘅，即系呢个你已经完全即系捉到啦。点解即系特别？我会后边写，即系其实啊，如果佢原来阿张继聪系猪八戒，即系我认为如果四师徒里边一定。其实猪八戒系可以，吓、啊、我唔走，佢好唔系好好唔想去西经噶嘛？其实咁样，好啦，咁呢个系一个小嘅 get 啦，咁样。但其实就系话，张继聪喺中间已经搬离开咗。 系啊，系。 其实就系、是、我同阿吴汉邦导演都系倾，就系呢一个系有个，其实佢哋几个人里边咧，唯独就系张继聪，佢其实行出咗呢个太空舱，佢用佢行动去改变咗生活，佢系为咗佢嘅系啦，佢去咗车嗰度，佢甚至系佢可以。为咗而家佢嘅现在去继续去妥协自己啊，佢、我用架车嚟做房，都俾佢谂到，好啦， 即系张继聪似系一个比较 已经行出咗 系啊，即系而家系我哋讲就系话，喂，佢系行动派嚟嘅，唔系你哋仲系自怨自艾留喺个太空舱、好啦，而家因为你有钱，咁其实大家都有钱啦，那个 ending 大家都有钱，大家都可以选择，但系张继聪反而佢冇选择离开香港，其实其他嗰几个都差唔多离开香港，觉得香港唔留得、反而就好啦，当佢哋去到有呢个觉悟嘅时候，就啊佛祖就收翻佢哋啦， 明白？ 但系张继聪。决定决意，你仲要喺人间嗰度继续，即系贪嗔痴恨爱，即系仍然系拥抱啲嘢嘅时候，咁啊继续系啦，你仲未到嗰个高度可以上走，咁就即系咁样嘅。其实就系点解会有张继聪嗰段就系、是，同埋嗰间屋咧，嗰、那个都难题，嗰间屋真系好细，其实得依度依间录音室咁大嘅啫、即系一百几尺，但系六百几万。即系冇噶，佢就话入咗房，跟住话，我哋去厅，去系喺厅啊，我哋喺房啦，行咗一步嘅咋，房就系厅，厅就系房，冇噶啦，就系、是、厕所，咁你就要摆张床喺度，咁即系，哇，這个系咩啊？呢个系一个单位，呢个就系你得到咗一个横财之后，俾个豪宅你，其实都系一个咁嘅就允嘅地方，咁只不过好太空舱啲啲嘅咋，其实可能太空舱甚至仲宽敞啲，因为嗰度仲有其他人，有人情味。 唉，好悲哀就係、是、喂，咁我哋都差唔多夠時間，我哋要下一次再，好悲哀要夠時間。